政府预告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将会向失业人士发放失业金，详情是怎样呢？另外政府亦都计划修订雇佣条例，应对抗疫衍生的劳资纠纷，对雇员有什么保障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1日，新增985宗本地感染，初步确诊约800宗。 一名94岁患者病逝，三人危殆，六人严重。 港澳办表示，近日将召开第二次内地与香港疫情专题交流会。 俄罗斯与白俄展开军事演习，美国形容令局势升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疫情方面，继续寻日有成986宗新增的新冠病毒的相关个案，当中的985宗呢都是本地感染来的。在第五波疫情之下，这些确诊数字呢都是急速上升之下，见到近日大家都关注就是整个医疗系统会不会出现所谓爆煲的情况。政府近日已经启动了居安抗疫计划，就是一些安排经评估是合适的密切接触者，同埋一啲密切接觸者嘅同住屋企人咧，就可以係家居檢疫嘅咁。呢、這個情況你又點睇啦？1872311，不過近日咧喺呢個計劃之外咧，有一啲情況就係、是、本身有一啲初步確診嘅人士應該係要送院嘅，不過就多日以嚟都未能夠送院接受治療。見到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咧都話啦，當局係知道現時本港嘅情況嘅，強調呢個情況係唔理想。1872311，講下你。認識到或者了解到有沒有一些類似的情況的。特首之前就引述到中央呢，就是關切香港的疫情，國務院港澳辦昨天都在官方網站那裡說到，就根據中央的決策部署，日內將會和多個內地部門以及是粵深港三地的政府在深圳開會，研究制定和實施政策去支持香港的防控疫情，保障對港的物資供應等等。有議員亦都提到，據他了解啦，內地是有意再派人來香港咧，係興建啊方艙醫院嘅。喺而家醫療爆煲，醫療系統接近爆煲啦，有啲人咁樣形容啦。方艙醫院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嘅出路咧？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早晨。 系早晨，先生早晨。 早晨，教授，头先就讲到医疗系统嘅情况啦，咁因为其实医管局喺星期三都有讲过，公立医院嘅隔离病房病床使用率咧系去到90%噶啦，目前有800至600间房嘅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亦都有大约200名嘅患者等等啦。大家都形容而家个医疗系统系可能去到爆煲，你自己点睇呢啲情况？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已经开启咗嗰个嘅居家嘅隔离嗰样嘢啦，但系就唔系话呢啲确诊者，主要都系一啲密切接触者嘅。呢、這个系咪都要推到去一啲确诊者都要居家治疗咧？你点睇呢个？ 啊，萧生，咁其实咧，我就想讲两点嘅，因为永远都系疫苗系一只脚啦，另外一边咧就系防控系另外一只脚。咁呢兩隻腳咧都要同等注視。咁大家都明白香港打疫苗嗰、那個再覆蓋率係極不滿，足而家呢個防疫嘅需求嘅。咁我就描述咗打疫苗呢一方面，然後就去講防控嗰 邊。好啊，好啊，講疫苗先啦。 嗱，因為疫苗咧，我有三點確實嘅建議嘅，咁就可以盡快推高呢個接種率。我哋係唔能夠容許而家想打針嘅人是要等3、4、5个星期才有得打。总体的目的呢，就想打的不应该等多过2、3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策略性的目标。咁至于战术是怎样做呢，有以下的三点。第一，小学生外展打针应该尽快推进，不要再等开学了。能够打一间学校一间，有500个、300个、200个小学生肯打，就去这个外展服务，甚至乎50个你都去做。第二点， 我哋嗰個 CDC 即係呢個社區嘅疫苗接種中心，有三點可以做，可以即時提供嗰個容量升高嘅。第一，延長個服務時間，唔好八至八，應該再增加呢個服務時間，多最低限度多六個鐘，亦可以話六七點開始打到凌晨或者係 midnight。第二就增加打針嘅房間。第三就是、縮短打針後這個觀察的時間，不需要15分鐘或者30分鐘，我們已經有1200萬針的經驗，是絕對不需要打完針還坐在那裡15、20或者30分鐘，是叫做將個流量再加速。那這個呢就將那個容量在幾日之內，因為這個行政措施來的，就會盡快增加一倍。那第三點呢就是跟這個防控有關，但是跟疫苗打針有關，我也反映了給政府這個可以考慮。就是當有一間大廈要圍封，有一間老人院要圍封，我遲啲就講嗰個防控係點做啦。咁應該同步喺大廈下面，除咗要檢測嗰個點之外咧，仲有一個漏洞打針點嘅。喺大廈裏面係未打過針嘅，或者定係打咗一針、兩針嘅，都要落嚟打。當然我哋會做一個快速測試，佢係冇感染嘅，咁嗰啲就要落嚟打針，第一針、第二針。咁第三針呢，因為佢係一個高危嘅大廈裏面住呢，兩針同三針嘅區間呢就可以縮短，唔需要等六個月啦，三個月就落嚟打。咁老人院一樣，咁當然你確診咗個老人，因為個老人係有極高風險，嗰啲已經會搬走咗，唔喺老人院嗰度叫做就地治療啦，一定要去方艙又好，去竹篙灣去醫院都好。咁留返嗰啲老人家呢，冇打嘅都要打。咁當然呢一個呢都要得到佢默許，總之唔反對就打。咁通過以上嗰三點，小學外展立即進行 CVC， 即係我哋疫苗接種中心增加個容量。第三，圍封嘅大廈、圍封嘅老人院，全部未打針嘅都要打。咁就希望盡快喺嚟緊呢三到四個星期，將嗰個覆蓋率第一針推到90-95% 以上，最好係兩針，一針係唔夠嘅，要兩針。而呢個科興第三針其實都係等於呢個復必泰嘅第二針嘅個力度啊，咁所以個個都要重視嘅。咁做咗呢個疫苗嗰個接種率嘅盡快推進，盡快推進呢個係一個戰術嚟嘅，呢個就係防控嘅其中一個必不可少嘅方向之外咧，我而家就講講個防控，亦係我哋講嘅動態清零啦。咁大家喺各大報章都睇到，佢其實有四大要點嘅。咁我自己都反思咗好幾日噶啦。咁嗰四點係咩呢？第一就及早發現啦，第二就盡快去診斷，第三就精准去管控，咁第四呢我就改咗為全面嘅叫做救治或者治療啦。咁及早發現呢有兩點，第一就污水發生或者發現有呢個陽性，咁就需要圍封啦，或者係一間大廈多過兩個、三個家庭有感染都係叫高危，你可以有一個定義嘅。咁當然係老人家啦，咁嗰啲就可以及早圍封。咁圍封點樣圍封法呢？因為你而家已經圍封到每日係講緊幾十間，甚至乎超過而家總體800間大廈，咁就要計下條數，究竟每一間大廈如果要圍封，你嘅人力物力係需要啲咩嘢？咁圍封五日最基本啦，係咪去到十日就再睇？咁嗰個檢測包係點樣做快速呢？就係、是、你一間大廈有1000個人，如果圍封呢，你即刻就係、是、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成員都應該有6個到10個到啦。咁然後呢你自己去檢測，如果你係陽性嘅話，你落嚟確診用呢個核酸，咁嗰啲當然要個別處理啦。咁如果係有高危就要入方艙又好，去醫院有如果你係陰性呢，你就地隔離啦，就喺嗰度啦。到最後一步呢，就你根本方艙醫院又好，醫院又好，已經完全打和呢，就係冇症狀嘅全部留返喺嗰度，除非嗰間大廈係極度高危，咁嗰個就冇辦法啦，就一定要去一個集中隔離嘅措施。咁呢個就叫做及早發現同埋盡快診斷。咁一環扣一環嘅，咁及早發現就靠污水啦，靠每一間大廈如果多過兩三四個家庭啦，或者老人院，當然都係極度高危，就要發現，跟住就要盡快診斷，跟住就分流。咁我頭先講嘅就精準管控啦。即係你每一步咧都係一環扣一環。精準嘅意思咧就要分開風險，去區分點樣去圍封，點樣去檢定，點樣去送院或者送去方艙醫院咁樣樣。咁然後到最後嗰步咧，就係、是、 管控即管理嗰班已經有初確咧，或者確診啦，或者係密切接觸者，呢啲就係管理好佢。控咧控咩咧？就係、是、總體目的咧，就係、是、要防止呢一啲疫症再擴散出去。咁呢幾個真係叫主導思想啦，嚇，即及早啦、盡快啦、精準啦。第一就講講全面係咩啦？咁全面咧，我亦同即係點講啊？政府又好，電台講就要呼籲，其實我哋要去動員全民，即係包括所有嘅私家醫生啦，我哋而家啲醫學生啦、醫護啦，甚至乎有醫護常識嘅人咧，要調動佢哋去點樣樣自己負責任啦。如果你有能力嘅啦，點樣出嚟幫手啦？咁如果真係去到要居家治療嗰下咧，咁其實你亦可以分開兩層制嘅。第一層就係年輕嘅打咗針嘅，即係冇咩病嘅，咁嗰啲唔使太擔心，就喺居家度治療。咁嗰啲甚至乎係唔需要喺一個遠程嘅診斷去睇下佢個病情係點。但係如果你有個細路仔或者係有好輕微輕強嘅病，咁你咪要調動嗱，我係兒科醫生啦。咁嗰啲兒童咁大家都比較驚，成日好驚，因為佢都未打針好多。咁你咪可以用兒科醫生每日同佢個遠程診斷，哦冇乜事喎，幾好喎，咁啊繼續啦。如果佢覺得有啲咩閃失，咁啊不如去方艙又好，去醫院又好。咁呢個就居家嗰個治療。咁跟住咧，第二層咧就頭先都講咗啦，就會去到方艙又好，去到醫院又好。咁嗰啲咧，醫管局應該有整套嗰個策略。咁呢個全面。咁居家啲人就話：咁你點樣去治療啊？咁都係休息啦、飲水啦、伏必泰打咗嗰啲唔使太擔心，打咗科興唔使太擔心。但係如果是在國內來講，其實中醫的調理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當然我們也知道什麼叫鼻利痛啦等等各方面，那都 是最初級對第一線那個叫做防治或者治療啦，是不是？那一路去到要氧氣的，那可能壓迫或者方艙醫院可能有可能沒有，那就已經要去到醫院這樣。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體會呢個動態清零，唔係話就係一個口號嚟嘅。其實裏面有好多好豐富嘅內容，係點樣去具體化佢？點樣叫及早？咩叫盡快？即係唔可以啲市民排十個鐘去做個核酸檢測，呢個係完全唔合理嘅。 OK， 咁所以而家嗰個咧就要點樣用好個快速檢測包，係點樣做？等啲市民明白總體策略係點樣樣。所以對市民嘅解說。同埋同呢個私家作為醫療系統點樣去銜接，就係重中之重。咁另外咧，就希望即係傳媒即係你哋啦，就要全面唔好再互相指責，大家一齊當係一場戰爭咁樣去做噶啦。咁呢一個，如果我哋做得好咧，就唔應該需要封城，因為封城嘅代價係極大嘅。 OK， 教授頭先你講到話打疫苗嗰度要快啲啦，無論小學生啦，定係話即係啲疫苗接種嘅中心咧，都譬如工作時間再延長一啲另外亦都唔需要等咁耐啦。譬如打完針之後唔需要等15至30分鐘啦，嗰啲可以去快啲。但係而家我見個問題可能係個人手上面出咗問題。 係啦， 就算你呢啲去快啲，有冇咁多人咧，你延長佢時間都係人嚟噶嘛？呢啲係咯。 蕭生，多謝你提到呢一點，等我再闡述。我其實已經同政府講咗啦。咁你而家咧就要調動所有嘅私人所謂醫療系統嘅力量，你要調動2-3間大學係有訓練醫學生、護士學生或者相關醫療系統嘅學生，而家全部要徵召，好似打仗咁樣徵召佢哋去幫呢一啲地方去打針。幫呢啲地方去推高呢個疫苗接種率，大概我嘅意思就係咁樣樣。咁你就有可能做得到。呢個係全民嘅事情，唔係政府嘅事情，唔係醫管局嘅事情，亦唔係衛生署嘅事情。喺香港750萬市民每一個人嘅，咁呢個係可以做得到，但係一定有一個統籌執行嘅力量先做得到。啲人好多私家醫生同我講，佢哋係好願意出嚟。咁其實喺英國或者其他啲國家，或者甚至乎喺國內咧，都係咁樣樣。即係大聲疾呼，就八方支援。咁我哋係冇調動好我哋嘅市民或者每一個學生或者有心人去幫而家政府去點樣管控好呢個疫情。人力喺我自己個角度嚟睇，只要跳出自己個框架就得。咁我琴日都聽到中央已經下達咗命令，廣州嘅醫療隊都落嚟。咁如果真係需要，咁我哋就要求深圳市政府或者廣州市政府去派佢嘅醫療隊嚟幫我哋。一起去打針，幫我哋去做檢測，點解唔得咧？當然得啦。 Okay. OK， 我想問教授頭先提咗另一樣就係話啊，希望可以第二同第三針咧都可以縮短到係咪話三個月就打？呢、這個其實有冇數據？其他地方有冇縮到咁短嘅？ 有嗱、我咁同你講啦，蕭生。咁其實六個月咧就係、是要即係嗰個風險嘅評估啦，即係你打針永遠有好處，有個風險嘅。咁我哋知道六個月咧，佢嗰個所謂得出嚟嗰個免疫效果就會比較好。咁、但係如果你係圍封嘅大廈、圍封嘅老人院，你嗰度已經係高危啦。咁你成棟大廈，如果一啲係比較老舊嘅大廈，已經有呢個所謂擴散嘅風險係好高。咁嗰啲已經係會使到你覺得第二針同第三針係可以縮短去到三個月，呢啲咪叫精準咯。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这些咁高危的大厦或者老人院，那你咪等六个月咯。因为你而家有几个樽颈，其实呢个全局观的意思呢，你每一日都要看这个樽颈在哪里。如果你个打针的樽颈是很大的，那你叫人这样做三个月你都做不到啦。那甚至乎你打针如果有樽颈的话呢，我都同局长政府讲了很多啦，老人家65岁的，如果他想打即日应该有打，不可以等第二日。我已经讲了成一个月的啦。咁呢一個咧，當然係個流程係點樣做。咁當然有即日籌啦。咁但係另一個咧，我都思考咗，就係、是、個 I T 嗰個薛局長就要去諗，佢而家去嗰個 booking 係點樣做？你只要打我係65歲以上，佢 do 佢就要拍曬所有人嘅頭啦。佢就會係今日，最多係聽日就應該有得打。呢、這個絕對可以做得到，冇理由做唔到嘅。I T 而家已經去到一種即係好神奇嘅局面。咁呢啲咧就要有賴每一個局長都要行多一步，去諗下佢點樣去打通呢、這、一個。所謂樽頸，咁當然特首就責無旁貸啦，佢係代表全香港750万市民統籌同中央點樣銜接，做好呢個動態清零呢四點，及早盡快精準、okay. 全面去發現、診斷、管控同埋治療嘅。 嗱，教授，我想問多少，頭先你講到居家治療分兩個部分，有啲就係年輕人啦，咁可能就係有啲遠程嘅診斷就得啦，有啲就係真係要送去醫院嘅，即係我諗係應該分佢哋嘅病情嘅程度、嚴重度有唔同而分啦。如果留喺屋企居家治療，有啲乜嘢係必然嘅條件係達到先至可以做到居家治療？譬如係咪應該都要喺醫管局啊或者醫療系統方面提供一啲藥物俾佢哋？除咗話遠程治療之外，有啲乜嘢係要再做好啲先至可以安心地令市民覺得啊居家治療都可以接受喎咁咯？ OK， 嗱，最基本嗰一個咧就係你年青啦，年青嘅定義而家就係60岁以下啦嚇。咁另外佢係冇一啲長期病患嘅，佢個病徵只不過係發燒，有啲鼻水，有啲咳，一至兩日就開始復原。其實嗰啲都唔使遠程治療嘅。咁好多時候只要有一個清單，叫佢點樣去留意自己，你可以發燒食，譬如鼻嚟痛啦，咁甚至乎有啲中成藥都唔錯嘅。咁然後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咧，喺坊間已經好容易買得到，不過根本會唔會斷線，我就真係唔知啦。就夾喺手指睇你個血含氧量咁樣，嗰啲全部都有得做嘅。咁喺好多地方都有咁樣做。咁嗰啲唔需要遠程所謂診斷嘅。咁再高啲啲一層嗰啲咧，就係細路仔啦。因為我哋覺得細路仔因為未打針，尤其是12岁以下嗰啲，而家得打咗5%。咁雖然你話佢哋係會好輕強咁，但係你都好擔心。如果佢係有長期病患，已經係需要入方艙或者入醫院噶啦。咁如果佢完全冇嘅，健健康康嘅，咁根本而家兒科嘅隔離中心已經係全部爆滿噶啦。咁嗰啲咧，如果喺屋企有屋企人嘅照顧會更好啦。咁嗰啲咧就可能需要調動。私人嘅兒科醫生每日同佢做個搖佢嘅診斷，啊幾好喎、啊、，B 仔冇事啊，哇蹦蹦跳，唔錯喎、啊，食得幾好嘛、啊，哦咁食粒 B 利痛啦，仲有啲咩中成藥啊好啊，咁喺個視像嗰度同佢傾，因為兒科醫生做檢查好多時候就睇嗰個兒童嗰個活躍程度，唔係真係要把脈。當然你如果有嗰啲所謂計數嘅一夾落去咧，你就可以計到佢血含氧量同埋嗰個心跳，都可以提供呢個最基本嘅數據嘅。係、 okay. 居家治療個患者就頭先咁嘅處理啦。咁佢同住屋企人又點咧？同埋因為過往有啲專家都講到，如果要行到居家治療，其實都要配合埋口服藥先至去行咧，就最穩妥嘅咁。但係而家似乎係未噶嘛？聽你咁講，都係話可能食啲必利痛啦。 如果口服藥係蕭生，如果你係講係呢個抗病毒咧，佢根本唔應該喺屋企度食呢個口服。嗰、那個抗病毒嗰個咧唔係仙丹嚟嘅，咁嗰個咧係俾啲高危嘅人士喺初期診斷嗰陣時候就去食，咁咧就可能你要俾呢一啲抗病毒唔知幾多十個至一百個，可能就會救治到一條生命咁樣樣。而家我哋講嘅口服藥係最基本嘅，就好似必利痛，好似中成藥，甚至乎係我哋坊間成日都話啊，不如煲呢啲湯水咁樣樣等等。

港府方面咧就會派出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啦，以及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係出席嘅。咁啊，預計會係爭取內地咧當局係加派一啲採樣同埋檢測人手，因為呢個方面都係近日咧其中一個大家關注嘅，譬如一啲要強檢嘅市民要排長龍嘅情況啦。咁另外啦，喺疫苗接種方面，近日見到一啲嘅預約情況都好爆下，去到其中無論科興又好啦，伏必泰又好啦，喺近呢段時間咧要預約打針咧都非常之唔容易。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去講下，因為尤其是喺第五波疫情，再加上嚟緊好快啦，2月24日咧就係推行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去唔少嘅地方咧都要係先打咗針先嘅，令到唔少人咧都係呢段時間咧係想打針啦，打針嘅數目咧都見到係多咗嘅。電話旁邊嘅嘉賓就係有觀眾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早晨。 早晨， 郭宝贤，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近日嗰个打针嘅数字系升成点咧？以你自己观察，无论你喺官涌有中心啦，喺九龙塘打伏必泰嗰个中心，亦都系你哋去负责嘅，见到嗰个情况系点啊？ 当然，如果需求好大，嗰、那个市民预约非常之踊跃啦。你见到所有啲接种站，基本上可以讲系一个月内都好难 book 到位嘅。咁就而家其實已經政府開咗14間呢個接種中心，咁另外喺私營嘅機構亦都有8間機構係可以接種嘅。咁就私家醫生亦都可以打科興啦。咁全部都爆滿嘅。咁即係亦都因為其實即係第五波疫情，頭先你講所講啦，我諗係會將會大概數以幾十萬計嘅市民受到感染。咁我亦都呼籲啦，如果未接種疫苗的市民即係盡量減少外出。 而家以你哋中心嚟計咧，每日係你嗰兩個中心咧，分別係打幾多針？係咪都已經去到頂峰㗎啦？去到你哋能夠打嘅能力嘅上限嘅咧？同埋我想知道，其實而家啲人通常係打第一定第三針定第二針定點？ 其實咧，就所有可以接種嘅人士都有，冇分話邊種，即係第一針、二針、三針，或者係年長人士，或者係而家講緊5至11歲嘅。少年、青少年都有嘅，即系我哋又冇划分边啲即系 quota 系俾边一类，所有人都可以预约啦。咁唯一就系、老人家啦，即系超过60岁嘅人士可以叫做 walk in， 即系有借筹。咁我大概每个中心有200位度。咁我哋接种嘅能力咧，其实已经系超越咗佢俾我哋嗰个上限，大概20%+噶啦。咁其实大家已经打得好忙。咁咧就即係而家大家諗緊點樣可以再加啲額咧，咁就喺度推進嘅。咁就其中一個或者我想提出咧，就或者衛生署可以考慮，因為打科興咧需要打針去休息30分鐘，伏必泰就15分鐘。咁如果即係衛生署可以開放咗呢個限制，科興都打15分鐘啦。我諗個場又可以打多啲嘅。即系科興場咯，當然。 而家個問題係喺場嗰度唔夠，開唔夠一啲足夠嘅房，定係人手嗰度都未必夠。 場本身就爆滿嘅，因為頭先講嗰啲有啲限制啦。咁就其實佢一俾我哋嘅限額，我哋已經打超出咗，超過咗20%以外嘅，即係其實已經係額外加咗好多噶啦。咁我頭先講提出嘅嘢，就因為一個其中嘅就係場地限制，因為佢一定要坐30分鐘啲人先至走得，咁咪變咗壓住啲位咯。咁如果佢能夠呢、這個即係、就是、可以大家一體化啦，譬如話伏必泰同埋科興一樣，15分鐘就走得咧，咁嗰度可能可以開多一個科興中心，開多可能1000個或以上嘅額嘅。即係呢個可以俾衛生署考慮一下啦。另外喺私家醫生都係打科興嘅，佢哋又係診所，我諗係有限地方啦。咁你要啲病人打完仲要坐30分鐘，咁的確佢又點打得多咧？係咪？ OK， 呢個頭先同阿劉宇龍教授傾，佢都有個類似嘅諗法。不過佢就再多啲，除咗話打完針之後休息啊、觀察嗰個時間咧縮短啲之外咧，話可唔可以加多啲打針嘅即係房間啊、延長無論係提早啲，同埋係即係褪後啲嗰、那個即係整體成個打針嘅服務時間都拉長啲，又得唔得咧？呢、這個又 都可以考慮嘅。不過時間方面咧，就現在咧喺中心已經係。8點至8點咧，到商場我哋係分2間，因為中午就一個鐘頭嘅休息。咁如果你再加長咧，就睇啲點樣加法啦。如果喺個尾度加到，譬如話8點到10點，曾經諗過嘅。 咁有一定困難，因為第二間嘅護士咧就會唔知點樣分間啦。你喺中間停佢啊，定係一路打落去踩到去夜晚十點先放，因為十點話完曬咧，其實佢十一二點先翻到屋企，連晚飯都冇得食。咁即係要諗通呢啲嘅設計，即係唔容易做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係緊急關頭，我哋係可能係一兩個月內，我哋要即係火速進行，可能都可以諗下嘅呢個。咁就盡量即係盡量每個地方都可能係諗下加多啲加多啲，咁就希望一兩個月內打得多一啲啦咁樣。 人手嘅招募上面其實而家係咪都遇到困難咧？因為 冇錯冇錯係啊，係、 個困難喺邊咧？即係學生嗰啲都唔得㗎，可唔可以幫手打嘅？ 唔得嘅，打針係一定係要登記，即係有牌嘅護士先可以打。因為你始終係一個專業嘅步驟啦，你要打咧又打錯針，又打多針啊，打少針，打空針，即係呢啲問題會發生嘅。所以唔能夠係一個未受訓練嘅人士。咁咧就變咗喺個醫護嗰度招募係現在已經即係遇到樽頸位啦，即係喺疫情當中亦都即係好多個範疇咧都需要醫護嘅。咁變咗我哋招募可能都已經去到個樽頸位，要諗下點樣再多啲招募。咁可能啲退休人士啊或者咩即係已經係專業嘅就嚟做啦咁樣。咁都要即係要一啲時間去安排啦。即係唔能夠話啊，聽日我哋就做即刻加咗好多。咁另外除咗加時間或者係加疫苗中心，亦都係一個可能嘅方法。咁但係就要可能係政府要安排啦，即係揾啲場，咁咪即刻招募一兩隊嘅團隊。咁開工，我諗如果係咁嘅情況，最少都要安排時間係一兩個禮拜嘅。 即係每多一個中心要一兩個禮拜去設立，係咪咁嘅意思啊？ 因為以前你知道就有20多個中心的啦，就削減了，而家得翻14個。咁當然有一啲嘅叫以前做開的地方可以即刻開。咁嗰個要場地即刻徵用咧，咁我諗政府係要有一定嘅程序啦，或者係真係空得到出嚟。咁亦都同即係可能以往做開嗰啲集團去幫手啊咁嘅樣。咁我哋去招募人手，咁都一定嘅時間。咁我相信如果好急嘅咧，一兩個星期。都應該可以即刻開工嘅，咁就最有效其實就喺中心去接種嘅，因為一講緊都係2000多個人可以同一天接種嘅。 你自己觀察，起碼要開多幾多個中心先至消化到而家個量係咁大咧？嗱，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話係正物色緊增加啲臨時嘅接種場地，唔同嘅方法都會探索嘗試啊，應付個需求啦。你覺得要開多幾多咧？頭先聽你講，其實人手都係一個樽頸嘅問題啊，就算揾咗一啲退休嘅醫護人員幫手都開多咗站，人手應付唔到都解決唔到喎，係咪咧？ 咁都要做噶啦，咁就因為如果係將佢第一要話咗俾我聽。有場開咁，我先至去招募啊嘛，係咪？咁所以都有呢個咁嘅即係時間性嘅問題。咁我相信我哋要將來招募咧，就應該都可以揾得到嘅。我諗最重要就真係開個場俾我哋去做，咁、 okay. 我哋做得到嚇。 我想知而家私家醫生嗰方面，其實佢哋診所都可以係打針噶嘛？據你了解，佢哋無論預約打針嘅情況啦，係如何？你自己觀察到係咪都係爆到好緊要？每日要平均打幾多針啊？咁樣噶？ 就私家醫生咧，就可以個別咧就安排打科興，就唔能夠打伏必泰。咁另外私人嘅醫療機構咧，即係講集團嚟講咧，有8所咧就可以打伏必泰嘅。咁我哋上次亦都其中一間啦。咁我哋喺我哋個場咧就即係伏必泰嚟講咧，就喺中環同尖沙咀都有。咁亦都預約係爆滿啊！爆滿意思即係我哋亦都有場地限制啦，亦都係人手啊各方面。咁我哋可以考慮就係增加時間啦，即係再早啲開始啊，或者遲啲收工，或者禮拜日、禮拜六、禮拜都打埋啊，咁嗰啲都可以考慮嘅。但係就可能係即係嗰個增加嘅數額唔會特別太多。咁就所以呢個係一個一定嘅限制。咁同埋私家醫生只可以打科興，即係個別私家醫生就唔能夠打伏必泰。咁亦都係有一啲影響嘅咁樣。 我想知道小朋友打針有一啲嘅到校嘅外展服務啦，呢、這個你哋有冇涉及嘅？或者院舍嗰啲有冇涉及嘅？有。 嗱，而家就政府就將會推行呢、這個學校啦，即係其實係小學啦，講緊5至11歲嗰啲就到校打針，即係外展隊。另外亦都安老院啊嗰啲地方就亦都安排人去打嘅。 咁呢個兩方面都進行緊，咁我哋都有參與嗰個學校外展嘅。咁而家只係現階段就係仲係安排階段，我希望或者二月底已經可能能夠即係實施啦。因為呢個亦都要即係場喺疫苗場外去安排，變咗要同每一間學校啦、校長啊，或者佢啲咁嘅人士，我哋要搞清楚，因為佢。當然，而家外展隊去學校咧，係一天進行啦，即係間學校。咁我哋會去到就搭便地方啊，跟住就打完就拆啊，咁樣要同每一間學校去個別安排。咁就要即係搞清楚嗰啲安排，佢係咪幾多學生啊？佢點樣嚟啊？幾點鐘？幾點鐘嚟？幾點鐘走？有冇家長陪同？即係佢都要同佢哋搞清楚先得。 即係學校直接向你哋申請嘅，你哋有冇收到幾多學校嘅申請 書？唔係直接嘅，呢、這個係衞生署中間安排嘅。咁佢要話到俾佢聽，邊間學校又願意，咁佢我哋咪組團咗佢咯。咁我哋要直接就同間學校去長談嗰啲細節點樣安排。咁但係嗰個 matching 咧，就我諗要衞生署話到俾我哋知先得。 但係點解都要搞到二月底嘅？而家大家好急想打針嘅啦嘛都。 我哋都係啱啱同政府簽署咗我哋個即係 agreement 嘅啫。咁我哋話願意咁樣做。咁而家都要留待，因為我哋唔係自己就走去揾學校嘅，我哋都唔知邊啲學校想參與。咁佢通過政府呢個渠道咧，我哋佢 match 到我哋咪即刻同學校。去聯絡咯。 Okay. 因為而家我都未到呢一步，我哋講唔得到，都未有學校話揾我哋、你明嗎？ 明白。好啊，唔該曬郭寶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寶賢就係官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啊。講到打針嘅情況，頭先佢都形容啦，基本上你嚟緊一個月咧要預約打針咧，都係唔容易，好爆棚嘅情況。咁佢都話喺招募人手方面啦，係希望增加個服務量啦，都係有一啲嘅困難嘅。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打針嘅情況都可以同大家講下。頭先講到醫療公營醫療系統嗰個情況啦，爆煲仲有啲乜嘢嘅对策可以系应付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哲源。寻日900多宗啦，咁啊，公营嘅无论系一啲隔离设施定系啲社区嘅隔离设施，都话接近饱和啦。你点睇而家近日呢一个嘅情况？ 我哋现在都仲系一个似乎系上升嘅阶段啦。咁我谂好多专家都讲过，因为参考海外嘅例子嘅时候，一个疫情大概都可能会维持两三个月时间。咁我哋到现在即系一个月到啦，大概咁，所以仲有啲时间，大家可以预期个情况仲会继续系增加嘅。个个案数目。 近日有啲唔少报道都提到就系有一啲验到系阳性嘅市民。都因為無論人手啊，或者啲硬件啊，公營醫療系統硬件嘅問題啦，都未能夠即時係送院嘅。有啲話即係受咗感染，都變相要留咗喺屋企幾日咁樣。咁佢有啲同住家人喺屋企噶嘛，同時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 呢個唔係好嘅事情嚟嘅，即係呢個絕對唔應該發生啦。咁但我哋知道，其實唔係今天先至開始有呢個現象。咁一直以嚟，即係有時佢都可能會相隔咗兩天啊，咁先至可以接到人去一個隔離嘅設施。非常之唔理想嘅情況，因為香港嘅居住環境，你話要做一個家居嘅隔離係十分之困難嘅。嗱，唔係一定唔得，你真係有咁大屋企嘅時候，或者容易啲，但係實際上大部分都冇㗎啦。咁同埋我哋個目標係希望可以將一啲感染嘅人士，即係盡量同個社區分開，直到佢病好為止。咁就係減少嗰個病毒喺社區入邊傳播嘅風險啊嘛。咁如果我哋將佢擺翻喺社區入邊嘅時候咧，這個風險其實就已經嗰、那個能力係大打折扣噶啦。 純粹係覺得唔理想，但係仲有啲乜嘢可以配合咧？那個情況就已經喺度發生緊。 如果你真係喺屋企嘅咧，第一你喺屋企入邊最好你真係有個地方係，譬如住咗自己有間房咁樣嘅好啲啦。咁一般嚟講就盡量唔好出嚟啦。咁大家都戴翻口罩啦。咁個通風需要足夠啦。屋企入邊如果有嗰啲譬如 HEPA filter 嗰啲咁樣嘅通風嘅設施就比較好啲咧。否則嚟講，你都係要小心。咁家私啊、家具，大家掂到嘅可能都要比較上勤啲去清潔啦。清潔嚟講就最好用翻係稀釋咗漂白水啦。咁、那個濃度一般嚟講，即係如果係普通家居，你係家私嘅比較久都 OK。但如果你話係可能會接觸到一個帶菌者嘅。唾液啊，或者係分泌物咧，就可能而家比49。實際上嗰個濃度，我相信應該衛生署有較遲啲會有較詳細嘅指引，以嗰個為準啦。 咁就另外廁所啦，嗱，共用廁所喺香港好多時一家人都冇法子避免，即係除非屋企有兩個廁所嘅啫。咁、 okay, 你就當好似你去緊一個青年旅社咁樣，你記得嘅話，我哋嗰啲毛巾啊、牙膏、牙刷啊、洗頭水翻緊，你就自己帶入去帶翻走噶啦。即係你唔好，如果擺喺樹嘅時候咁個喺入邊佢打黑黐咁，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即係都係呢方面要小心啲咯。 但係種 植物大概都係分析分開食啦。 做足呢一啲措施，始終即係頭先你都提到香港嗰個環境，即係可能都相對狹小一啲咧，未必係好適合做一個家居檢疫或者家居隔離啦。對於成個疫情嗰個嘅影響，可能係會更加爆發性嘅。咁你點樣睇而家呢個情況呢？有啲人就好似變相本身都唔係諗住係要居家隔離嘅，但係因為真係送唔到佢哋入院，有個咁嘅情況咯。點處理咧？成個醫療系統 我哋現在都係好希望政府快啲可以去揾翻，即係盡量去加建一啲。臨時嘅隔離設施，咁你譬如而家我哋會展都冇展覽㗎啦，咁嗰啲場地場館可唔可以部分攞出嚟用呢？咁嗰度可能又做到幾千個出嚟呢，即係個位置。咁然之後，如果仲有冇啲社區嘅體育館未用呢？其實好多都用緊㗎啦，有啲我嚟打針，有啲我嚟檢測，咁仲有冇設施呢？咁即係大家都諗緊呢啲方向啦，希望政府係快啲揾到個設施出嚟啦，否則嚟講，你始終家居唔係一個好嘅選擇。 我見到你對於話有啲人譬如驗到快速測試，佢哋係有一個嘅陽性，咁就要再做一啲復檢噶嘛？你都有啲建議係嘛？呢一方面，即係針對佢哋有一段時間，有啲人就走咗去急症室，而家醫管局都話唔好啦，因為咧你都應該係要留喺屋企度等候，最多屋企人咧就幫你攞嗰個深喉唾液嗰個測試咧，攞個樣本交佢啫，就自己唔好出嚟啦。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啊？呢個方面？ 有，其實第一樣最唔好嘅咧，就係你俾市民嗰個信息太過混亂啦，即係朝頭早咁講，晏晝有另外一套咁樣，到底去唔去急症室，大家都好似蒙查查。咁事實上，如果係純粹自己一個檢測包快速檢測得到陽性反應，而自己冇症狀或者係好輕微嘅症狀，咁呢個唔係急症嚟噶嘛，又唔係重症嚟噶嘛，你急症室做乜嘢咧？純粹因為香港嘅政策、香港嘅制度就是你唔去急症室唔知點睇醫生啫嘛。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既然政府係會大量嘅配給呢啲咁嘅補給包，唔係呢啲咁樣嘅檢測包俾市民嘅，係咪應該諗定咁？如果好多人驗到陽性點做咧？冇嘅喎，咁你咪應該係咪有啲獨特嘅特定嘅地方，唔係急症室嚟嘅，你唔使急症啊嘛。大家去集中喺嗰處去做多一次嘅核酸檢測，去到確認佢係咪真係陽性咯。咁啊，原地喺嗰度登記，原地喺嗰處做個檢測，原地喺度等候結果。如果係陰性咪放屋企，如果陽性嘅時候，咁就當然係即時喺嗰度，起碼一個等度可以送去隔離中心。咁其實咁係最好嘅安排啦。咁如果你諗住根本就唔可以送去隔離中心嘅，根本冇隔離中心嘅，咁你何需要捉啲人出嚟做第二次檢測咧？有咩意思咧？冇意思噶嘛。咁如果即係好似喺屋企隔離嘅話，頭先都冇講到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咁你有冇？你而家去熱線啦，第二線之餘，你會唔會做到一個好似喺亞博館咁嘅遙距嘅？即係一個見醫生咧，其實呢個冇法，香港都發展唔到，咁世界上點樣其他地方發展得到啦？香港號稱一個都幾先進嘅都市啦。咁其實你要佢睇醫生，其實好多時如果睇翻亞博館嘅經驗，就係度翻個血壓啦。咁呢個喺屋企可能難啲，血氧咧喺屋企可能難啲。咁有冇發燒度到啦？掛屋企應該都有嘅個體温，度個體温。咁然之後醫生問下你有冇咩唔舒服啊？咁當然定時定候你都要再去留個樣本啦。有啲可能去抽一抽血啦，咁抽血呢度又係要考慮㗎啦，即係到底我哋係咪即係可以派到人去家居嗰處做抽血呢？如果唔得嘅時候，咁你就靠個深喉唾液又足唔足夠呢？即係呢啲配套全部要諗曬，好似而家都未諗咁樣。 有啲講法話，除咗即係公營醫療系統嗰個嘅爆滿嘅問題咧，喺私人嘅醫療機構有冇啲空間啊，可以幫幫手咧？咁樣你自己呢個點睇？喺譬如私家醫院嚟講，有啲乜嘢空間可以喺而家疫情之下都幫到手咧？ 其實好多嘢我哋可以做嘅。第一樣就係人先啦。咁其實有唔少嘅私家醫生而家都喺亞博館喺竹篙灣幫緊手嘅，有啲同事係全職就咗去竹篙灣幫手都有添，我都認識起碼兩位，即係全職嘅。咁呢啲咪人咯，人你可以即係我哋你需要前線需要人手嘅時候，我哋去啦。咁你睇下而家打針啊，或者係檢測啊，好多都係私家嘅醫護人員嚟噶，佢哋去咗嗰處做啦。咁你係有個地方係合適嘅俾我哋做嗰樣嘢，你咪去咯。咁你唔可以叫我診所做隔離咁，我診所隔點樣隔離啊？我邊度俾你隔離啊？咁你唔可以喺啲唔合適嘅地方做唔合適嘅嘢噶嘛？咁但係我哋診所可以做到嘅係乜嘢咧？咁你醫院公立醫院嘅專科門診咁多慢性疾病穩定嘅病人，你冇時間睇啦，咁你可唔可以將佢大量嘅轉出嚟 咁係啲私家醫生幫你睇咯。呢啲咪我哋喺一個合適嘅地方喺診所睇做啲合適嘅，就睇啲穩定嘅慢性疾病病人咯。咁啊，騰空咗你人手去可以做更多你需要緊急做嘅事情咯。 嗯， 你講私家醫院嘅時候，咁你私家醫院係咪可以幫手去做一啲手術啊？或者其實你專科醫生唔需要一定喺醫院添啦，喺內窺鏡中心，而家社區入邊好多內窺鏡中心噶，一樣做翻啲內窺鏡，咁亦都係騰空咗佢嘅人手出嚟去做啲緊急啲嘅事情，得唔得咧？ 嗯， 可以噶嘛， okay. 即係我哋人可以去前線，我哋嘅設施可以幫佢做嗰啲佢哋而家做唔切嘅非緊急服務。咁呢、這個，因為我哋喺曬社區入邊，如果你將疫情嘅人士拱曬嚟我哋嗰處，咁咪傳到周圍都 係 咯。 嗯嗯嗯。另外都想問一問林志源嘅呢、這個就係有關於國務院港澳辦方面都話嚟緊啦，內地部門啦，同埋粵深港三個政府都會開會，咁啊傾一啲同香港嘅防疫嘅相關嘅情況啦。亦都有議員了解到可能咧就會派人嚟香港起方艙醫院嘅。你有冇了解到相關嘅情況咧？又同唔同意啊？如果真係而家嗰個醫療情況係爆煲，方艙醫院係咪一個出路？ 方艙醫院你做緊㗎啦，亞博館唔係方艙醫院係咩？ 即係再起多間，我意思係咪？ 你需要咁計？你想喺屋企啊、劏房入邊隔離啊，去嗰度隔離啊？係咪？即係我頭先都已經講，你未有嘅時候，咁你即係會展可唔可以部分場館攞嚟咁用咧？咁如果你另外一個地方你起得切嘅，當然好啦。咁但係你會展可能都要用啦，因為你都唔夠時間，你起呢段時間，因為改裝咪會快啲咧。即係我諗種種方法去增加我哋嘅隔離嘅設施，呢個喺現在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事情啦。所以都唔到你話即係去諗太多其他嘢，呢樣可以做得到就盡快去做咯。 嗯，好啊，唔該曬林志源。林志源是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来的，讲到现在的疫情也有一些情况，就是一些确诊了的人士都因为种种的原因，这段时间都未能够即时确诊了都可以送到去医院治疗，有些情况甚至说都可能担心会感染到同住的家人的情况。 都会腾空，即是大约有3500个单位。有公立医院急症室护士表示，这两天已经收了多名新冠患者，有患者在急症室等30个钟头仍然未入病房，人手根本没可能应付。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第五波疫情持续严峻，昨日新增986宗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大约800宗。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如果维持现时社交距离措施，推算到3月中至下旬将会是疫情高峰期，届时每日感染人数可以达到28000人，包括无症状感染。六月中累计死亡人数会达到950人。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封城措施，有望压止88%的传播率。六月的死亡人数就会大减至115人，医疗系统不至于出现超负荷的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央将会出手全面协助香港抗疫。据了解，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会率领港府高层，周末将会到深圳和中央以及广东省等官员开会。港澳办昨晚表示，这个是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会议将会共同研究、制定和实施支持香港的防控疫情、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的政策措施。港府消息透露，李家超率领港府高层到深圳，主要是同中央以及内地专家共商当前的防疫策略和工作大方向，包括请求内地调派更多检测人员尽快来香港支援，亦都希望内地能够协助香港建立类似过去的方舱医院作为隔离设施。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警方特别设立调查同乐居虐儿案26人小队，经过在农历新年不休假加速翻看闭路电视片段之后，至今已经完成翻看80%的片段。警方昨日再拘捕一名女职员，累计已经拘捕了该院舍的24个人，占该院舍大约60%人手。据了解，最新被捕的女子49岁，在院舍任职全职的幼儿工作员，被捕时已经被停职。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公营房屋落成再度延误。根据立法会文件显示，房屋委员会有11个公营房屋项目出现延误，涉及20000几个单位，当中占五年期的19%公屋和六字居单位，以及26%的居屋单位，其中包括即将接受申请以市价51折推售的土瓜湾冠山苑、启德启恩苑和观塘安秀苑，全部延误一个年度完工。《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防疫信息发放混乱，公众无所适从，部分市民失去抗疫斗志。 國務院港澳辦昨晚表示，近日將會與國家衛健委、國家疾控局和特區政府以及粵深當局開會，共同研究制定支持香港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保持香港社會大局穩定。社評說，但願能夠成為本港第五波疫情的轉捩點。明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隨著疫情升溫，各區近日出現兩條長龍，一條是檢測長龍，另一條就是打針長龍，市民動輒排隊三四個小時，忍飢挨凍，苦不堪言。時評說，政府作為領導者，必須在這場抗疫戰上更加果斷有力，尤其是要快速增撥資源，處理好檢測難、打針難的問題，才有希望早日走出疫困。商報時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市民檢測陽性逼爆急症室，令到公共醫療系統頻臨崩潰，而確診者就遲遲未能夠送往隔離中心，呆坐家中播疫。有專家提出封城，有些就建議將未打針的長者隔離。社論是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動員可用資源，將新推出的控疫措施做得更加暢順高效，舒緩疫情，而封城只能夠作為最後手段。星島日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话，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倍增，公立医院不胜负荷，确诊者未能够即时入院治疗。专家建议，特区政府应该让轻症或者冇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治疗。社评指，香港居住环境狭窄，居家检疫情况并不理想，更加会置家人同埋邻居喺危境之下。特区政府应该善用检疫酒店、空余营地等设施，让确诊者喺呢啲设施中接受治疗。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接近东隧口。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隧口。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断断续续啦排到三圣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断断续续咁样排到去三圣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钻石山的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的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的支路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日楼、尖沙咀棉登径八号海域、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深水埗基隆街168至170号基发楼和石硖尾村美昌楼。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国家队勇夺五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朱古力同咖啡是很類似的嘢嚟噶嘛？ 哈林食失眠 都喺南美洲啦，跟住都是種出嚟。 越貴越難食係咪啊？ 係帶啲苦澀，跟住又會令你有啲喜悦的感覺噶嘛。 半藥物式的一種提神。 朱古力、咖啡同埋酒咧，尼古丁喺遠古的時代咧，就其實是一種藥嚟嘅。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食、 哈林食失眠。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022年2月11日，新增985宗本地感染，初步确诊约800宗。 一名94岁患者病逝，三人危殆，六人严重。 港澳办表示，近日将召开第二次内地与香港疫情专题交流会。 俄罗斯与白俄展开军事演习，美国形容令局势升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港大医学院咧就寻日佢哋就公布啦，根据流行病学模型嘅推算啊，估计而家咧就算维持新呢一个嘅社交距离措施2至3个月啦，每名患者咧仍然可以系传染1.5个人啊，去到3月中嘅底嘅时候啦，每日咧就会将会增加咧2.8万人系即系染疫啊确诊嘅，咁啊见到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都话啦，建议政府系积极考虑封城呢个政策，可以减低一啲死亡嘅个案。有关于院舍方面，寻日就有8间嘅院舍有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卫生防护中心方面都提到就话第五波去到寻日啊，就已经有超过20间嘅院舍有一啲染疫嘅个案，初期咧就只有一啲个别院友啊同埋职员系。確診啦，咁去到近日咧，有一啲嘅院舍咧係有爆發嘅跡象嘅，咁啊都提到有關於院舍嘅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早晨，田北辰，啊田北辰嗰、個電話咧嗰度，係早晨，聽到嚇，好有關於頭先講到院舍嗰方面啊，而家院舍嗰個接種率咧就特首所講啊，之前都話係唔夠25%嘅，咁都話安排一啲外展隊去打針，不過同時業界都提到話即係預約打針都唔容易，可能去到成3月或者4月咁樣，有冇留意到呢個情況啊？你自己？ 梗係有啦，今朝呢、這個衞生呢、這個委員會咧，我都準備向政府施壓噶啦。呢、這個社署呢個外展隊咧，其實一路都存在噶。咁你而家得個20%，其實呢個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因為而家嗰啲護理員啊，已經好多都有啲隱形嘅帶菌者啦，開始傳播俾啲院友。咁呢啲咧就最高危嗰種，咁又冇打針，咁要保住條命咧，要盡快打。所以佢上門強制打疫苗針咧，其實係刻不容緩，一定要即刻做。我睇唔到咩叫3月做，佢理应听日都可以做，后日都可以做，佢点都要揾够人手，因为而家全香港700多万人最高危嘅就系呢班。其实其他人咧，至少60岁以下啲咧，就接种率都已经好高噶啦，有啲系打第三针先。咁其他啲陆陆续续，唔系住喺院舍啲长者都已经开始打针，咪睇到个势头唔对啊嘛，而家。来势汹汹，但系呢一班咧就真系好惨嘅。咁所以一定要尽快上门咯。 即系总之集中翻啲人手。 我接受唔到系3月啦。 最你接受到系要即时啦，即系总之就系、 是。即时听日啦。 但真系可以集中到咁多人手喺度做晒院舍呢一班。 你冇噶啦，你咪一间一间做咯，你咪点啫？咁你仲有你？我唔知啦，嗱，而家佢深圳开会，深圳开会咧就内地就一定系派好多人嚟噶啦。我所理解咧，佢哋主要咧就系、是负责嗰啲街站采样啦，都会有人手啦，背后嗰、那个所谓支援啊，即系个化验嗰方面咧，又一定要加快啊。咁有咗呢啲咧，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如果讲紧。几千人嗰个咁嘅队伍可以派到落嚟嘅话咧，我相信而家系倾紧嘅咧。嗰度亦都可以啊，睇有冇法子同埋社署一齐 form 一条所谓呢、這个外展队啦，系咪？即系夹埋一齐，咪上去院舍打咯。 即係、 所以呢個淨係靠香港本身嘅人手，我都覺得唔係好夠。但所以呢次深圳呢個會議非常之重要。仲有一樣嘢我好擔心咧，就係而家開始咧，醫院急症室已經爆啊。咁你叫咁多人排隊排幾個鐘，咁所以咧嗰、那個、排隊嘅人數一路路上升，你都估到確診嘅人數又會上升。以前咧就個個人都覺得揾到人就得啦，確診確診確診，總之你個個都捉曬出嚟，最好就你知道有好多人話。不如全部禁足啦，禁足咪全部一次過抄曬出嚟。咁、但你一次過抄曬出嚟，你又冇得醫佢，咁你醫院又冇位，咁咪叫佢屋企。咁、打咗針嗰啲咧，我相信全世界趨勢咧都好似話咧，如果你打咗針，你又係屬於60歲以下咧，你屋企咧嗰只嘢就可能即係都會自然痊癒嘅，因為你打咗針啊嘛。咁有好多仲係未打針㗎嘛，咁亦都有好多長者打咗針嘅都未必一定即係唔使入醫院㗎嘛。咁始終嗰個醫療嗰、那個配合啊，即係佢個治療嘅配合呢係出現個好大嘅缺口㗎。咁所以嗰度呢我而家就諗緊呢，亦都同啲專家傾過，有兩方面可以做㗎。雙邊應該可以派到人落嚟呢，整返盡快起呢個所謂方舟醫院。你知方舟醫院咩呢？總之香港而家塊地俾到佢，佢嗰啲組合式嗰啲所謂有曬啲醫療配套，可以有水電供應啊，好多嘢呢，佢係可以講緊神奇到一兩個禮拜可以起到嘅。咁就多咗好多額外嘅呢啲設施去接收嗰啲確診咗嘅市民嘅，因為如果而家醫院嗰度唔掂咧，個個喺居家治療，而家搞到居家治療，居家治療又聽起上嚟即係風險冇大嘅，你劏房係點啊？你居家治療，你中咗，只要你翻到屋企，一定傳曬俾屋企人，咁你就話個個都唔出街，等佢自然走咗啦，係咪？咁你屋企可以有人冇打針嘅喎，最近報紙頭版都有講啦。是咪有个外佣確診，那个女发烧，但是那些人就不接收嘛。咁焗住喺屋企喎。咁那两个女未打針㗎，咁点呢？个爸爸咪急囉。咁所以屋企可以有人冇打針，跟住住劏房呢个重大件事。你一家人中晒招啫，咁成个单位其他嗰啲又点呢？咁所以居家治疗喺香港呢个环境接种率未够高嘅时候呢，就都几大镬。咁呢个方舟医院嘅意思呢，就是話佢盡快起到呢啲咧，其實全部確診嘅都可以即刻入去，因為我哋而家檢疫營已經唔夠啦。就算擺啲人去檢疫營，揾人去睇佢，根本我都唔夠位。呢、這個第一。第二咧，我就聽講啊嚇，呢、這個都幾證實到噶啦，就係、輝瑞咧，終於研發到一隻最新嘅特效藥，好似叫 Paxlovid 啩，幾貴嘅，幾貴嘅，美國嗰個藥物局已經批咗噶啦。咁咧，佢聽佢個報告咧，就係、重病嘅咧，如果即係冇打針嗰啲嚇，佢又食咗5日之後咧，有90%咧就可以好翻。咁仲話個優點咧，就係、對所有變種病毒都有同樣效果。咁我問過下嘅政府，而家入緊貨嘅，聽講就只藥幾貴，同埋咧又好似唔可以買到好多。咁但係呢隻嘢咧，我覺得一定要盡快買。而家報紙已經有人話，已經報紙已經報道話，已經有長者重病死亡啊嘛，係咪？咁所以而家就要靠呢一隻特效藥啦。嗱，呢隻嘢咧就唔係預防嘅，呢隻嘢咧就係你中咗啦，你又冇打針，你又中咗之後咧，佢都仲有機會保住條命嘅。 OK。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赞成在居家治疗这个政策，在香港来说 居家治疗可免则免。如果你是60岁以下，你又打了针呢，这个 是最低的优次去接受治疗的，因为应该排队先的呢就是长者啦，还有最高层次就是长者没有打针啦，跟住就係年一個某一個年紀以上打針同埋唔打針啦，跟住就係其他啲冇打針嘅人，去到最後咧 就是我們現在60歲以下打兩針那些、 嗯、 那那些其實呢如果得的話呢我都覺得應該是不好居家治療，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好像我所說你居家治療那你屋企有人沒有打針的嘛、 嗯、 你住在一些劏房，劏房戶不少的，你想想我們香港有多少劏房戶，外國有沒有那麼多劏房戶先、 嗯、 是不是個個很多都是獨立屋，有些 apartment 啊成啊，香港有劏房戶是嚴重的，那你居家治療我都想請問你，你要搞定其他那個單位其他的住戶是怎樣呢、 okay.嗯、另外剛才你說、即方舟醫院或者方艙醫院、你自己了解那個、情況是不是都會在、一間、啊、或者會在哪裡，還有多了這間醫院有沒有了解到那些病床的量多少呢？ 我早兩天呢問、黃偉倫即是發展委員會、嗯、我說喂你最重要現在找塊地給、運房局去建這些這組合式那些、即是即係隔離營又好，設施啊，醫療設施又好咧，佢咧俾我印象咧，地係有噶啦。不過到底起唔起，起得幾快咧，就唔係佢嘅事啦。咁、 嗯、 我都準備問運房局，但係你知香港起身乜嘢最快都三個月，所以咧過曬個高峰期噶啦。唯一咧就係、是、上面可以救到我哋嘅，因為佢真係有呢一套咁嘅技術，係、 嗯、 真係講緊一至兩個禮拜咧。可以搞掂成套嘢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今時今日香港絕對絕對咧，一定要即係好決斷地去即係即係採取行動 嘅。嗯 ，OK， 好啊，唔該曬田北辰。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唔同嘅情況啦，包括院舍入邊，咁佢就覺得應該要加快集中啲人手啊，係派呢個外展隊去院舍嗰度打針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講到呢個嘅居家治療方面，佢都整體覺得唔贊成，因為香港嗰個環境問題都提到話劏房唔同一啲外國相對可能一啲居住環境咧係寬闊一啲，可以做到一個居家治療會比較理想啦。外國嚟講，咁啊頭先同田北辰傾到呢度，另外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嘅就係、是所謂而家要去到真係。再做到下一步了，真的要居家治療的時候會有些什麼的需要配合呢、加上現在另一個情況就是有一些確診者是因為送院不到而留在家裡的，這段時間其實有沒有一些什麼的、藥物或者有些什麼、進一步的東西給這一班人呢，即使是送不到院的話。請一位嘉賓同我們談談，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先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剛才就、都講到了一個情況，就是現在醫管局呢都呼籲一些初步確診的人士呢就屋企耐心等候，等候送院，因为那个病床是很紧张的情况。有一些确诊的人士都根据报道所说都要等几天甚至一个礼拜的。这些人其实理论上在屋企有没有需要食药或者有不同方式的治疗呢？ 是，即是如果他叫得他在屋企等等他们处理呢，其实即是他的症状就不是很严重的。 嗯、 因为其实有些甚至乎是没有症状添的。 嗯、 所以呢其实在这些人士真的确诊了啦，或者他做一些快速测试知道自己是阳性呢，而在屋企等呢，咁其实屋企可以摆一些我们叫做舒缓症状的药物的。即是例如哪些呢，即是譬如说有些头痛啊，发烧啊，或者喉嚨痛啊、咳啊呢啲藥物嘅，因為其實呢啲 Omicron 又好，或者新冠肺炎嘅症狀咧，都係如果輕微咧，都係一啲頭痛啊、輕微發燒呢啲症狀嚇。咁、 嗯、 所以如果有呢啲藥物喺屋企看門口咧，其實都好嘅，因為本身佢已經話冇症狀就冇得講啦，冇症狀就佢唔需要食任何藥，只不過多啲飲水啊、休息啊咁樣。第二樣嘢，如果有啲輕微症狀咧，就有啲可以舒緩症狀，頭先我講嗰啲藥物噶啦。 嗯，咁就要自己買定先喎。同埋頭先你有講話，譬如食咗一啲退燒藥、止痛藥或者啲成藥之類啦，你食完之後嘅症狀減退，又代唔代表你個病毒量係減少咧？ 嗱，顧名思義啦，佢係舒緩症狀啦，咁就唔代表佢係一定唔會話殺咗啲病毒嘅。咁所以咧，其實都要等翻即係有關當局嘅指示，應該係咪入院啊，定一話係自己喺家居隔離？但如果睇翻而家啲個案咁多咧，其實就好多時咧，我哋睇翻外國嘅經驗咧。如果是無症狀或者症狀輕微呢，一般來講呢，他都叫你在家居自己吃一些舒緩性的藥物。 嗯、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政府一定要告訴市民聽幾時才去急症室，幾時才要入院或者看醫生的。啊、因為其實、意思呢，就是說譬如舉例，譬如說發燒越來越嚴重的高燒的，或者過了這個 48小時之後就個症狀冇顯著減少嘅，或者甚至乎惡化嘅，咁呢啲就可能要真係要去揾求醫咯。咁但係一定要話俾市民聽咧，其實佢屋企一定要有一啲藥物係我哋舒緩呢啲症狀啦。第一，第二咧就要話俾市民聽幾時先至可以去去急症室或者睇呢個醫生嚇、 但整體嚟講，其實都好靠個即係個初步嘅確診者自己監察自己嘅健康狀況嘛。佢未必好知道啊呢一個症狀或者再去到乜嘢嘅程度，再嚴重啲就要再通知咁。其實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大家未送院留咗喺屋企，佢自己監察嘅時候，佢應該要去到咩情況就一定要通知當局係一定要送院噶啦咁樣咧。 嗯，其实是的，因为市民不是个个都懂得自己去买成药呢，就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了，即有些市民懂得放成药在家，懂得有些轻微病痛自我照顾，这些不是叫乱食药，这些就是买成药去自我照顾。但如果有些真的不知道我怎知道我自己的症状是要入院或者要看医生呢，其实就其实你呼吸有困难啦，或者有喘氣啦，或者心跳加速啊，或者心跳心率不平衡啊，即係咁呢啲其實都係比較嚴重啲嘅，可能真係要盡快去睇醫生嘅。咁至於去急症室定抑或揾私家醫生咧，咁我相信當局都要指示翻俾啲市民咩情形先至去急症室，因為而家最麻煩就係一樣嘢，就係話太多人走去急症室咧，反而會逼爆急症室啦，同埋有機會傳染俾其他冇事嘅人嘅嚇。 之前有專家講話，如果真係有一日要行到要居家治療嘅時候，可能都要配合到口服藥咁啊。而家呢個就之前聽你講都可能要三月先嚟到啦，譬如醫管局訂嗰個麥沙東嗰個口服藥。你係咪都係咁睇咧？如果真係行居家治療，都要配合口服藥，有冇啲人係唔適合食嘅咧？又？ 其實是的，咁但係要明白咧，呢只口服藥咧就唔係，就除咗佢當然啦，佢個價錢比較貴啲，但同埋個數量都唔多嘅，即係唔我哋唔可以依靠呢啲。同埋呢啲口服藥係俾啲咩人士咧？就並不是即係普通嗰啲，頭先我講話輕度啲症狀就一去家居隔離就俾佢食，係一啲真係有需要去家居隔離，但係佢有啲風險咧，可能發展成有啲重症啊，或者要入院嘅，我哋先俾佢食嘅啫。咁其實佢啲臨床研究都係俾針對呢班病人嘅。咁所以咧，就呢啲藥物邊啲人唔適合咧？就係18歲以下嗰啲唔適合，因為佢可能影響骨絡嘅生長，同埋有啲本身佢可能對呢啲藥物嘅成分有敏感，呢啲就唔適合噶啦。咁但係要記住咧，就係有症狀5日內咧要盡快服食，如果過咗5日咧，其實個藥效就冇噶啦嚇。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有關於口服藥訂嗰個情況咧，我哋都問過醫管局嘅，佢就話醫管局專家一直咧係密切留意疫情變化、臨床醫療同埋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並且參考世界各地藥物監管機構和藥物生產商的最新數據，醫管局亦都會透過既定機制作出評估，確保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可以獲處方經驗證安全和有效的新藥物。至於居家治療的安排，醫管局就會配合政府的安排的。有關於居家治療或者整體的疫情，都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应该尽快安排外展队帮学童接种新冠疫苗，不应该等到复课。他建议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应该延长服务时间，例如由清晨6-7点开放至到午夜。又認為縮短打針之後的休息時間，不用等待15至30分鐘，再加速流程。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當局圍封大廈強制檢測的時候，可以同步為未接種的市民打針，針對高危大廈，每針之間的相隔時間亦都可以縮短。他又促請當局調動私人力量，徵召醫護學生協助打針。不過，官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話：唔可以由學生協助，要有牌嘅護士先至可以打針，擔心會打錯針。聯合醫院話，一個28歲住院女病人尋晚擅自離開醫院，事發之後，院方隨即派人喺全院範圍同附近地區搜查，已經報警求助。 那個病人身高大約 1.55 米，瘦身材，金啡色長頭髮。閉路電視的記錄顯示，病人離開病房的時候身穿白色衣、牛仔外套和灰色褲。廣州市政府新聞辦說，廣東醫療團隊已經抵達香港。新聞辦在官方微信發布一條長12秒的短片，拍攝到本港市民在其中一個病毒檢測站排隊輪候情況，形容粵港唇齒相依，同聲同氣，有困難必定支援。美國敦促加拿大運用聯邦權力終止貨車司機堵塞美加邊境大橋的行動。自稱為自由車隊的幾十個貨車司機因為不滿抗疫政策，連續第四日堵塞連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和美國底特律的大市橋，令兩國之間的汽車零件和其他產品供應受阻。白宮說，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交通部長布蒂吉格和加拿大有關方面進行討論，敦促加方協助解決僵局，表示美方會提供全面支援。安大略省省長已經成功請求法院凍結眾籌網站對車隊的幾百萬美元捐款，以切斷對抗議活動的資助。溫莎市長亦都宣布將會尋求法院頒布禁令，結束堵塞行動。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日有幾陣雨，晚上氣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氣清涼。現在氣温18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821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59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6.15元，跌2.15元；腾讯控股481元，跌3.4；友邦保险86.2元，跌5仙；阿里巴巴121.4元，跌8毫。融创中国11.26元，升5.4元；百胜中国397元，升20元；中芯国际20.35元，升6.9元；美团231.2元，跌8元；众安在线29.7元，跌2毫；中国平安66.85元，啱啱转咗系66.9元，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6.0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4，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港金报16,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2美元，卖出1,825点，啱啱转咗系1,82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头先咧又有坏车，又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因为仲系有坏车阻路啦，系需要封闭嘅慢线。咁车龙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东隧嘅港岛出口出翻去东区走廊咧，亦都受到影响。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东隧嘅港岛出口出翻去东区走廊咧，亦都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马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车龙过咗康庄道桥面少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比较车多。喺封路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 现在多的个案相信是同过年的时候聚会，或者是多了接触，尤其是晚饭的聚会，那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令到它升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2年2月11日，新增985宗本地感染，初步确诊约800宗。 一名94岁患者病逝，3人危殆，6人严重。 港澳办表示，近日将召开第二次内地与香港疫情专题交流会。 俄罗斯与白俄展开军事演习，美国形容令局势升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即系第五波嘅疫情去到寻日咧，超过20间嘅院舍咧系有染疫个案啦。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话，预期院舍感染嘅数目咧，短期内会增加。咁社署咧已经同卫生当局咧密切注视一啲俾院舍院友检疫嘅设施啊，使用嘅情况啦，备用方案啦，包括咧就谂啦，喺合适情况之下咧安排院友原址检疫。咁啊，亦都系计划向一啲需要安排原址检疫嘅院舍提供一啲额外嘅财政支援。所谓原址检疫系咩咧？系咪即系话全部呢啲，就算个院舍入边有人系确诊咗，其他嘅院友都完全唔需要撤走，留喺个院舍度就得咧？咁或者成个安排点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安老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陳志玉，想先講下，因為而家都講到話20間啊，超過20間嘅院舍有爆發啦。咁亦都提到話有啲係可能係職員即係帶咗個病毒入去嘅護老院，因為大部分嘅院友都未必出去嘅。咁有冇一啲加強防疫嘅措施喺院舍方面？ 而家係安老院舍其實都面對一個疫情係非常之危急嘅，因為而家爆發咗疫情嘅安老院舍咧，都係有一啲員工咧。在社區入面感染到啲病毒咧，就帶到去院舍嘅。咁所以目前嗰個措施方面咧，第一時間係需要所有安老院嘅職員啦，係需要盡快做呢個快速嘅測試。目前嗰個安排上面咧，係每3天咧就需要做一次快速嘅測試，跟住落去咧，其實都需要再定期做一啲核酸嘅檢測嘅。咁及早去即係揾到一啲即係受到感染嘅人士啦。 針對頭先都講到話，羅志光局長講到話會檢視安老院係咪做一啲嘅原址檢疫啦，有冇同你哋傾過所謂原址檢疫？即係頭先係咪我所理解咧，就係一啲就算院舍有確診，其他嘅院友可能都未必要撤離啦，直接喺嗰個院舍裏面咧做一啲嘅檢疫，個風險又點睇咧？咁有冇傾過啊？其實？ 我谂喺原址检疫嗰度咧，安老院舍本身嗰个环境咧，其实就唔系好适合做呢个原址检疫嘅。当然喺冇选择嘅一个情况底下啦，亦都部分嘅安老院舍咧可以考虑即系做原址检疫嘅。喺安排上边嚟讲咧，其实安老院舍如果系有一啲确诊嘅个案，无论系职员或者院友都好啦，其實確診嘅個案需要離開院舍，即係去到啲醫院接受治療啦。而留翻即係喺原址檢疫嘅長者或者職員都好啦，係需要即係每一天都幫佢哋即係做一個檢測嘅，即係去確保即係冇其他嘅人士啦，就冇受到感染嘅情況咧，喺院舍入邊咧就繼續去居住。 咁當然啦，安老院舍入面咧，我哋都唔係每一間嘅院舍都適合做原子檢疫嘅。譬如有一啲比較細規模嘅院舍，即係可能係住緊3-40人左右啦，佢嗰個環境嘅空間咧會比較擠迫嘅，即係啲老人家等同係住喺同一間屋入邊啊嘛。咁如果係即係有人確診到呢個病毒嘅話咧，其實呢個 Omicron。嗰、那個傳播嘅能力係非常之強嘅，咁其他人受到感染嘅機會都好高，咁所以啲類型嘅院舍其實就唔可以做原子檢疫嘅。而乜嘢情況可以去做原子檢疫？譬如有啲院舍佢本身係分樓層嘅，咁佢唔係每一個樓層都有院友或者職員受到感染啊嘛，咁所以就如果係冇受到確診嘅一啲人士，佢可以繼續住喺嗰個樓層或者係住喺嗰個區域入邊啦。員工之間亦都冇工作上邊嘅一啲交叉感染嘅可能性存在嘅話咧，咁呢類型比較大規模或者環境空間比較闊落嘅啲院舍咧，係適合做一個原子檢疫嘅。 就算空間闊咗啦，我反而就諗，因為 Omicron 有嗰個潛伏期，雖然話短啲啦，咁你都話即係每日要做一啲嘅測試。如果是原子檢疫的話，會不會反而都仍然是有一個風險，就是在潛伏期期間又已經有傳播，反而一些其他留在原子檢疫的老人家會一次過全部是感染了這個風險呢？ 當然其他的人士在院舍裡面是有可能是受到感染的，當然這個情況是沒有選擇的情況，因為事實上而家喺亞博嘅即係檢疫中心啦，其實嗰個牀位已經係爆滿咗啊嘛。咁喺冇其他選擇嘅情況底下，政府其實都需要去考慮其他嘅方案嘅。咁所以我一路強調緊嘅就話喺安老院舍入邊嘅長者接種疫苗嗰個重要性啦。正正係而家嗰個疫苗嘅接種係處於一個刻不容緩嘅階段。而且我哋更加會建議政府係應該積極去考慮咧，就安老院舍嘅職員，佢哋係咪可以縮短第二針至到第三針之間嗰個時間，而提早去接種第三針嘅疫苗咧，去加強嗰個保護嘅。頭先阿劉宇龍教授其實都有提出一個咁樣嘅意見，我覺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 近日系咪都话多咗院友啊，或者屋企人主动话要求打针，同埋话你哋想揾一啲外展队去院舍打针，但系都好爆棚嗰个情况。 第五波嘅疫情爆发咗之后咧，其实好多安老院舍嘅长者啦，以至佢哋嘅家人，其实都系愿意安排个老人家去评估同埋接种疫苗嘅。咁增加嗰个人数嗰个比例系超过一倍嘅。咁所以目前嚟讲咧，最关键就话安排到一啲到诊嘅医生，或者系透过卫生署安排一啲医疗机构嘅外展嘅团队啦，去到安老院舍入边咧去接种呢一个疫苗嘅。其中我哋睇到安老院舍入边应该有360多间咧，系需要卫生署去安排医疗机构上门去接种疫苗。但目前嚟讲咧，嗰个期咧可能都系排到去3月。甚至是4月份的時間，那這個時間會出現一個空窗期，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加快那個外展的團隊去安老院舍協助一些長者盡快去接種疫苗。 這個是院舍根本自己人手不夠還是怎樣？據你了解。 院舍方面来讲咧，其实每一间院舍都有一啲到诊医生系可以协助到院舍去评估同埋接种疫苗。但系过去一段时间，我哋都留意到，其实喺一啲到诊嘅医生喺处理长者嗰个疫苗接种方面咧，其实唔够积极嘅，即系有部分嘅医生甚至佢哋提出咗啊，我净系帮个长者做评估嘅啫，但系就唔打针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安老院舍咧，就算有院友表達咗接種疫苗嗰個意願方面咧，都需要安排其他嘅醫療機構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到診醫生去到院舍協助。咁所以而家係處於一個即係安排上邊係有一個迫切嘅，即係需要盡快去安排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志玉。陳志玉就係安老服務協會主席嚟嘅，講到院舍入邊嘅情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有黃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其實我是想反映翻咧，因為而家政府咪話2月24日就好多啲處所，佢仲要係包括超市、街市、商場， 你都要出示个针子先通过嘛。咁、 嗯、 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你而家去想去政府嗰、那个疫苗接种嗰、那个预约系统呢，係其实你入面见到所有嘢呢都系 fully book 嘅。即其实系你想打嘅人都打唔到。其实佢 fully book 到乜嘢呢，就係讲緊三月十几号都系已满嘅全部都。 嗯， 咁即係我會即係想建議翻政府，即係你我哋都明㗎啦，而家你係想全民打針，但係你去即係你 set 個日期喺2月24號，但係所有嘅配套係咪可以令所有嘅市民都去打到針呢？ 嗯， 咁如果我打唔到，咁即係你真係好即係騷擾到嘅生活啦，因為你講緊食肆、超市、街市、商場， 嗯， 即係咁點呢？即係其實几乎你真系都唔使出街噶咯，你即系你衣食住行里边有好多嘢已经系做唔到啊嘛。 嗯，身边啲人士系咪都打晒针噶啦？ 有打有唔有未打，即系其实未打嗰啲唔系佢哋系想做刁民啊，而系、即系其实唔打嘅人都有佢哋自己嘅原因嘅。 嗯， 系啊，即系就算而家你好啦，你真系你话啊，我而家出呢、這个2月24號，但系即系你都要成个配套做到噶嘛。 嗯， 系啊，即系好似你头先讲紧话啊，安老院舍都安排唔到人哋去打针。 嗯， 咁其实系即系你，咁你想我哋点咧？咁我系咪2月24號我就唔出街咧？ 嗯 ，OK， 好啊，唔该晒，黄太讲到其实都想配合打针，不过喺个配套上面想预约，佢话都去到成3月10幾號先至系预约到嘅，即系讲紧嗰个预约疫苗爆满嘅情况。仲有梁小姐，早晨。早晨，梁小姐。 你好啊，你好啊， 系，请讲，请讲。 我其实好简单咧，就系、是、因为我都觉得咧，其实教育署咧，佢哋咁多人工作在家，我问翻学校咧，其实你只需要每个区份咧，即系揾一个位置系有嗰啲外卖服务打针嘅，咁就通知各个学校嘅家长。咁因为我哋问翻学校，佢哋都话我未约教育署系工作在家，我哋都冇任何嘅预先嘅，我哋都想预早，即系有一两个月嘅 buffer， 就系家长带啲小朋友去打针。咁、 嗯、 样你咁多个区份，点会冇教育署嗰啲人统筹啊？咁而家唔系净系得啊，衛生署同埋民政署做嘢噶嘛，咁咁其他嗰啲公務員都應該，就算佢哋唔去支援啲分嗰啲即係話啲老人家老弱嗰啲，但係佢都要應該做翻佢個部門裏邊，譬如統籌翻學生先。 嗯， 咁如果 梁小姐嗰、那个电话断咗线啦，不过佢最主要都系讲到啦，睇可唔可以加快啲，因为佢都作为家长咧，都话想可以系即系早啲安排啲小朋友咧打针嗰个情况嘅。嗱，另外除咗讲到话打针啦，喺做呢一、這个即系打针预约嗰个情况好爆满啦。头先有听众有讲到，有嘉宾亦都讲到啦，喺个检测方面，近日一啲强检点多咗，亦都系多咗人收到，譬如安心出行啦嘅一啲嘅通知，咁就要做强检或者话啊。你去过的地方有确诊者都去过，你留意个风险。咁有啲人咧见到咁嘅情况，都会照去做检测嘅。咁啊，检测排长龙嘅情况咧，都系仍然喺度嘅呢段时间。咁啊，见到有一啲嘅检测嘅站啦，都话排咗成6個鐘啊等等嘅咁嘅情况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早晨。 早晨，朱乐文。 早晨，黄利宝。近日你嗰、那个流动采样站啊，或者你哋营运嗰啲嘅检测站啦，系咪都系有类似情况，都系排长龙啊？都系 系啊，全部排晒队啊！ 吓，排到点样咧？系咪已经去到其实你哋开到嘅检测量啊，或者啲人手啊，时间开到最尽噶啦，都已经 嗱，其实我哋已经有啲嗱，正常以前啲流动站就10至8啦， 嗯， 咁我哋已经开到8至8噶啦，有啲直头系有时系可能我哋有啲站可能成10點鐘先闩得到嘅， 嗯， 因为你有龙，我哋都会做埋嘅。即是我們8點鐘截龍之後都會做埋，但是有時8點鐘截龍的時候都還有1000人在這裡， 嗯嗯， 就基本上排隊大概2個鐘最長。 OK，大概兩個鐘，不過見到有啲又話排成6個鐘，所以又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儀都話即係向受影響嘅市民致歉啦，又話安排一啲派手機啊，一啲調配啲公務員嚟幫手啊，你哋有冇見到啊？ 嗱，其實咁嘅喺琴日開始咧，就下晝就某一啲比較多人，好似我哋黃大仙啊、愛丁堡廣場比較多人，啲佢係有派一啲公務員嚟幫手，大致4至6個啦，咁就幫手做個排隊咯。 嗯， 咁另外嗰啲就嗰、那個排隊機就係某啲站試行嘅啫，而家係試行，我哋都係琴日得 爱丁堡嗰、那个爱丁堡广场嗰度会有一部俾我哋自用咯。 先讲咗话派啲公务员嚟帮手，叫做即系类似人群管制咁样啦。有冇即系叫做好啲或者舒缓到个人潮咧？帮到几多呢个？ 人潮唔会少咗嘅，一样系咁多，只不过大家个秩序可能会好啲。 另外剛才說派手機，你說你其中一個點就有一部，這個是你們自己安排還是問政府拿還是怎樣的？ 政府安排的， 政府安排。但是有沒有暫時看到多了機的這個檢測站都真的縮短到輪候時間呢？會不會？ 不會。其實很老實，特別一些人多的地方，你想想譬如假設那個站最多有五個採樣夫的，你放部機它拿了籌，但佢翻到嚟，其實如果咁多人攞咗籌，我都係要排噶嘛。即係我唔可以五個 booth 全部做曬派籌，其他唔 walk in 唔做。因為 walk in 嘅 percentage 係比你派籌係多，我諗十倍嘅起碼。咁我可能係阿 Sir， 譬如我做四個walk in 或者三個 walk in 先做一個嘅派籌。咁其實個分別暫時唔會好大，同埋有好多人就好似你見食肆嗰啲咧，攞咗籌之後，佢都未必 show up 噶嘛。咁其實有時又有另外一個 drawback 喺度咯。 即系冇得安排话全部人都攞筹咁样嘅，系嘛？ 哦，咁好难。咁有啲长者未必有手机识得去做个动作啊嘛。 我见有啲报道都话，即系有啲炒飞啊、排队档嗰啲情况。你自己观察啦，寻日你有一个中心有派手机啦，有冇出现类似嘅情况咧？ 暂时冇，因为我哋都系试用，都未正式嘅 fully operate 嗰部机。 担唔担心咧？或者其实有冇再需要？可能如果有派手机，又惊啦。而家有啲报道话有啲排队党啊、炒飞啊，反而又要再安排啲人去监视住个情况咧。 我谂要噶，因为有啲人就话喺网上买飞啦嘛，已经。咁除非你就话你嗰个排队嗰个市民要用手机，有个下载咗个程式，用个程式去影嘅啫。如果唔系你好难杜绝嗰啲排队党。 你哋系咪都特别有啲安排？我见啲报道话你哋安排啲穿梭巴士啊，系咪？ 我哋喺油塘有车，将油塘因为比较多人啊，那个啲社区检测中心，咁但我哋附近都有一啲 mobile station， 咁嗰啲排队嘅环境会好啲。咁就好多谢嗰个民政专员啦，民政专员就安排咗一啲shuttle， 就将佢哋车去一啲流动场咯。 而家我見政府早前都講到話會增設超過40個一啲大型嘅流動檢測站啦，有冇啲係你哋負責嘅？因為佢話會納入一個網上預約系統嘅咁。 暫時都係我都係喺呢個新聞裏面睇到，咁實質個情況我運作我哋都未知。 所以都冇傾過點樣網上面又或者同你哋嘅運作點配合咁樣。 未啊。 咁另外我就想問啦，而家咧其實喺排隊的人士入面，其實你觀察到多不多是需要強檢，還是根本不是強檢的人士自己來做一些檢測？基本上 兩樣都有。其實強檢已經很多，你見到每天都有這麼新的工作，亦都很多有些人是工作需要有個報告，即是有個檢測才去上班。另外有些很多都挺多的，我想有三分一都是因為一些怕我自己附近可能有，所以他們都來做檢測咯。 同唔同意佢哋照嚟嘅咧？因為有啲 照嚟、我覺得好啊。其實我哋而家每日捉到嘅陽性係個百分比好高噶。其實你越多人點，咁你咪盡快揾到一啲 hidden source， 咁你咪可以盡快 stop 咗嗰個疫情。 但又話嗰個檢測量去到上限啊嘛，啲人又排好難。 但係因為你好難就話你唔係嗰啲強制檢測公告，你就唔好嚟。咁你變咗，除非你個人條管制擺好多人喺度咯。 其实随着越多人确诊，譬如你安心出行，你都会收到一些通知啊，你去过的地方曾经有确诊者去过，你越多人确诊就越多人收到这些信息，就会越多人可能见到这个信息都再去做检测的。 所以我们每天的检测量是不停增加的。我们由初 Omicron 开始有的，我那时候访问都是两三万最多。我们昨天已经收到差不多7万个样本，一个 double。 整體你哋喺人手上面係咪都多咗？個量多咁多嘅時候， 係啊，全部加大曬噶啦。同埋我哋其實有啲檢測站咧，因為你始終個地方有限，咁我哋佢開到幾多位，我哋都盡開。譬如好似黃大仙，我哋而家已經開到係黃大仙廣場開到13個採樣位啦。咁我哋淨係黃大仙加廣場加埋隔離木樑街都係我哋啦。我哋一日嗰度已經講得係12000到13000個人半。 呢啲採樣嘅即係間啦，或者人手可以加到咧，但係後勤化驗嗰啲人咧有冇得加，或者有冇影響到而家即係攞到通知檢測嗰個結果？ 會嗱，好老實一定有嘅，因為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哋係有時係我哋六萬，我哋其實係做得快嘅。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個陽性率好高啊！嗱，你知道我哋有做混樣，混樣嘅時候即係我哋一有陽性，我哋又要揾翻嗰幾個樣本出嚟重複檢。咁我哋講緊每日嘅陽性係300個以上，咁你諗到個覆檢情況好高咧，跟住再將個數據仲要上傳去政府，所以可能會有一啲 delay 咯。 嗯，嚟緊 大家要接受可能係48小時嘅報告咯。 嗯，而家已經係噶啦嘛，但係係嘛？ 是啊，有啲我哋唔係我哋有24至48啦，我哋有啲睇即係你翻嚟個樣本你排嗱，因為我哋收緊成70000個樣本，你排喺首批嗰啲，你咪可能24小時就收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利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都係講到有關於檢測方面。黃利寶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嚟嘅。嗱，根據咧疫苗接種計劃網頁嘅資料咧，預約接種科興疫苗嘅中心去到三月中為止都係預約爆滿，而預約接種復必泰嘅部分中心喺三月之後仍然有位可以預約啊。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去到網頁上面查詢可以接種疫苗嘅私家診所嘅名單。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下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篇《Drive My Car》可以说是东尼龙谷的姊妹篇，探索中年男人遭遇不幸的寂寞。但是为什么这个短篇会叫《Drive My Car》的呢？在村上的小说中，事物经常是叙事的重要一环，出现过的音乐、书本、车子都同内容有关。 小说主角加福的车是一架 SUB900， 并一再出现在小说当中。这架车有什么特别呢？ SUB 是一间已经倒闭的瑞典车厂，在二战的时候本来是一间喷射飞机生产商，在战后则转型成汽车生产公司。车厂本身以强烈的设计色彩见称，亦都曾经在80年代使用涡轮增压引擎而受到大众的喜爱。车体结构亦都非常之坚固，安全性高，因此在80-90年代曾经好受专业人士，尤其是建筑师所喜爱。而在车厂倒闭之后，车迷的热爱并没有减少，并且组织成社群继续维修车，并且在网上诉说对 SUB 的热爱。 这样跟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小说写作的时候正是 SUB 倒闭之后，车厂的结束与小说中主角太太的离开成为了一个重着。小说中主角努力修理保养车子，正与努力守护与亡妻的回忆一致。第二，主角最初并不特别喜欢这架黄色的开篷车，但是妻子很喜欢，因此他努力去适应和改变自己，慢慢变得都喜欢这架车子。这里亦都象征着主角和太太之间的性格不合。第三，进一步讲 Drive My Car 的标题亦都可以成为一个隐喻，一部物语，借一个故事去纪念一件物件。我哋欣赏小说家嘅匠心，亦都系一种阅读嘅乐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